D100 三月不召开正式问他不答你这四个字将心比己如果你自己的医院环境是这么骚扰你病了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收份表你都要检视你检视你又接见他安排安排譬如我们接见小朋友的我们都有自己内部指引跟回内部指引来处理这么多事情其实有住院的工作真的很重 You know that the decency is including not screaming. You do understand that? Well, I am just questioning. I'm not screaming, okay?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 the level of decency. Now, out!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 鄭京翰 黃德全 宇文 早晨早晨又開始今天的風波裡的茶杯今天就有宇文黃德全和大班鄭京翰早晨大班德哥由上午8點到上午10點提提今天的新聞分析評論大家相信聽我們的提示就先前說到這個醫院的事件 或者局方還未有一個正式的回應或者是何柏良醫生的指控但是何柏良醫生真的說得很好作為一個香港醫生很少會站在這麼前面說得這麼白因為醫生一般說話都會很小心香港近日的情況都是大家都很白的大家好像跟了我們D100說真話那個哪一方面的真話 校長的輪選馬飛森大家都是很不同的教授講真話跟以前大家很謙謙讓讓選完出來大家都是集體負責制不講他們的意見之外現在這一輪的香港最新情況大家那是不是好事來的 說真話是不是好事當然啦最好是講真話的逢一樣東西如果你不講真話的時候 你很容易前言不對後語最終你就會被人揭發了原來你是一個車大炮的人你好像梁振英那樣不要理他的能力或者不要理他的政治取向又不要理他是不是共產黨員我想香港人對他最反感的地方就是經常車大炮就不肯講真話 但問題是你看到他昨天對著菲律賓總統咔咔咔那些交笑令香港人氣憤香港人現在完全沒有面子你在亞太區是一點面子都沒有你看到一件事人家菲律賓人質事件現在搞了幾年了菲律賓政府從無任何反應 一而再再而三直接是丟你架的當你香港沒有你這個梁振英既然代表我們香港出席亞太經合會議你作為香港的行政長官你怎麼可以見到一個這樣的人你還跟他咔咔咔就算不是兜巴蓋他難聽說你都應該不要理睬他 你咔咔咔什麼意思這個人是完全沒有廉恥沒有面子不要臉他們都當香港人以為見到不是說梁振英我不是說菲律賓抵死的香港人你不用說抵死的香港人你看到的你今次亞太經合會議已經看到香港人完全是抵死的是沒有廉恥沒有面子 不知所謂我一會兒說的興過火市你就看到這些我不是說歧視人這些發展中國家香港就經常認屎認屁由什麼紐倫港國際大都會 GDP是怎樣巴閉 又四小龍 又旅遊路 現在這次亞太經合會議就完全露底了，香港人是沒有料到，沒有料到，沒有料到，沒有面子。以前我們就說早一陣子就說，因為那些強國人這樣搞法，去到周圍都神真鬼厭，以後我們就說自己是香港人了，香港人我們就覺得很 proud of ourselves，即是很有尊嚴，很有面子。現在我不敢說香港人，尤其是沒有去那些亞太地區，那些發展中國家，人家當你死的，就是因為有我這樣的梁振英，什麼人來的，人渣來的，不怕說他，你怎可以，人家說手人見面份外眼明，死了那麼多人，即是你說當意外好，當什麼好，但你 政府都有些表示，完全當你死的，接著你那個行政長官見到人就殺熟狗頭，他就因為這個人太無用了，太無能了，你明不明？他見到人家的總統，以為人家很厲害，阿諛奉承，那個人是壞的，你想想當年 不是說什麼不要千萬不要跟我說，大班，因為外交禮節來的，就禮貌的，大家有些修養的，見到就笑一笑，就等於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裡面，哇，好像十冤九仇，差不多了，差不都好像殺了祖宗十八代，哇，你都沒見過，一走出去前廳的以前，走出去未走，電視台還在拍 攬頭攬頸咔咔咔咁，咁樣衰樣，跟住問人幾時請食飯啊？咪俾人影到見得多啊？咪聽，唔係跟住問人幾時請食飯嗰啲你唔知啊？哦，啊幾時請飲酒啊？啊幾時請食飯啊？幾時大閘蟹啊？幾時閃仔蟹啊？哎呀幾時上你架船玩下？喂，講埋你咁嘅衰嘢啊！你未見過啊？我都話俾你聽，我睇見我就興噶啦，我話俾你班人，咁你而家睇到以前立法會啲垃圾會議員就係咁啫。 那些泛民主派有些議員不要廉恥，前世沒有犯開，前世未喝過人家茅台，布蘭地威士忌，但現在看到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你這個人叫做梁振英，你想想當年周南見到彭定康，怎樣啊，合十啊，我不是說什麼，你不用偷巴琴， 但可以不理睬的，見到走過走開，你給我一些面子。好了，說回記者離譜的，昨天被人趕了出場，人家說大聲，我都說了，很簡單的，你看到那個總統，他現在就去投訴了，你看到的是那個菲律賓總統就去投訴，你除了那宗人質事件之外，你看到的昨天那宗事，即是前天那宗事， 你一定是菲律賓這個前世不收的，就去投訴，你去投訴，印尼他們抱在一起擔擔，就是仇視我們香港人，為什麼？因為他們那些外傭，那些女生單身就來香港賺錢，微香別井， 有些當然有些被我們香港的僱主可能都有些被虐待，甚至乎 待遇待得不好，跟著也有個自卑感作祟，對你香港人反感，很簡單的，第二件事看你不起，明知你起不到飛腳，投訴，投訴連印尼佬很簡單的，現在不單止趕你出場沒收你記者證，還整個黑名單，接著拘捕你，不准你住在那間酒店，聽過這些事，那香港記者做了什麼？ 拉隊走人，這些就是香港那些媒體機構，杯葛全隊人走，然後在裡面有我在這裡，很簡單的，叫所有記者一起開會，其他國家記者，開記者會啊，應該一起開會，問一下其他記者，你有國際記者組織的嘛，問一下他們是不是支持印尼當局這樣做法， APEC的主辦單位是不是應該這樣做，爭取其他記者 同情，做不到不要緊，拉隊走人抗議，你沒用的，很好笑的，現在同行如敵國，分分鐘被人趕走了， 有線啊無線啊可能掩著嘴笑卡卡聲你怎麼知道雙台啊港台說你活該你威風你出位你夠大聲還有一件事原來大聲問話安全受到威脅質問但是阿基諾三歲的時候在笑全程卡聲笑他威什麼協他那些保護他那麼近距離的時候他真的在笑 這麼近距離的時候他真的騎騎騎騎在那裡笑跟旁邊不停在那裡說話如果是受到威脅就一早就證明沒有這樣的威脅你有保鏢的嘛他保鏢吃屎的如果真的當日那些記者大聲問話就等於對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那些保鏢動手啦那些保鏢不動手即是又是失職啦整件事就是你自己不要面子 我現在跟香港人說你不用支持這班記者的你支持他什麼人必千悔後人無知問題就是你自己不去爭取權益為什麼香港記者現在不走出來在印尼做一些事呢為什麼不拉隊走人呢為什麼不彭美拉想回來香港呢遮蓋什麼好遮蓋美國總統奧巴馬都沒有去了 APEC,老鼠尾山倉 大極有個譜,有什麼影響力呢? 前線的員工會不會是打工啊? 老闆沒有指示啊其實這個最主要是媒體我叫你做事啊,德哥,我這裡個個打工啊,我叫你做一些對影響到你個人尊嚴的事,你肯不肯做啊? 我做了,但是繼續,這個整件事,我覺得是媒體的機構出現的問題 如果是台灣的媒體遇到這個問題他們真的很齊心的團結拉大隊我覺得應該是整班人不要拉大隊走臨走之前要跟國際記者協會你們出來香港記者面對這個問題 我要開PC 我要開一個記者會我還要請了Banner來抗議為什麼你們會這樣來對待香港的媒體 現在只有香港的記協在香港做事今天說會去印尼領事館、菲律賓駐港領事館抗議沒有意思的這件事你應該去香港政府和中聯辦你整個習近平在國家領導人這些涉及到外交的事情他是不是應該出面 應該啦,香港記者受到侮辱。但現在昨天的外交部出來發言的時候,中方不方便在這方面表達意見, 有什麼事,你香港跟APEC的有關部門來溝通, 這些大事的時候,真的涉及到他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推給香港你自己去解決。 現在雙非我們香港的內部事務的時候整一個限奶令王光亞又出來說我的孫子不能吃然後就在這裡奮鬥式地教訓香港人你怎麼令到香港人不服氣怎麼可以服氣你說整件事我都不理會我的問題就是如果國家不幫你出面我們中國人你認為香港是特區 現在說我們這班人這班香港人不愛國但你也要香港人都是中國人你經常說我們是中國人你梁振英剛剛才叫我們做中國公民做中國公民做個屁我現在已經說了做中國公民是得不到保障的你現在看到在印尼事件最典型的了完全充分反映了你做中國公民是沒有意思的 第二件事我都不怪,永遠都是,做人要先問問自己 你行不行,為什麼我要尊重你 你這班香港記者是廢柴,拉隊走人,你幹什麼 你今天去香港的菲律賓領事館、印尼領事館請願示威,有什麼用 你這麼聰明,為什麼不去當地的機構抗議 整班記者可不可以去 尤其這麼多國際的記者在這裏應該更加學習在當地當時的時候表達一個強烈的不滿你這個真是的你以後香港記者怎麼出去做採訪一個菲律賓將你踩到最底你以後不用出去做採訪這叫難聽說一個願打一個願捱最難聽的就是這樣最難聽的說話就是這句說話我最討厭人說這句說話 但在這件事上我都覺得應該說這句話，記者自己沒有料到，自己沒有尊嚴，自己沒有一件事維護自己作為一個傳媒工作者的尊嚴，為什麼你們不去拉隊走人，我只是問一件事，為什麼沒有在當地，你記者協會有沒有聯絡世界的國際記者組織， 在APEC舉行期間， 為什麼記者不聯合發表聲明， 認為APEC當局處理這件事 是嚴重損害了採訪的自由，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有沒有做這件事才行， 反而這件事我有興趣打電話給記協， 找那群暗出來問問為什麼我們這些記者是逆來順受的， 為什麼完全沒有一個專業的， 那個專業的維護採訪自由維護言論自由的，為什麼我們香港人要幫你呢？醜啊，我認為這群記者影衰我啊，以後我們怎麼走出去，出來走呢？你去印尼玩，去菲律賓玩，還又看小你啊，除非你去到菲律賓印尼告訴人家我不是香港人，杜鑽，我是中國人，可能還好一點，起碼財大氣粗，現在人家就是看不起你香港， 動你，第一知道你大哥不照你，中國不理你的， 第二知道你的梁振英見到他們的總統， 阿爾奉承笑得卡卡聲，有什麼好笑的， 不知所謂，你梁振英一個這樣的人， 在香港就死不認錯， 大家都覺得在香港覺得這個人倔強， 這個剛愎自用， 永不認錯， 又說他是一個很倔強的人，一個很堅強的人，死了死了，你原來假的，這些叫做門口狗，門口狗那些，在屋裡就廢到巴閉，走出門口就搖尾乞，你明不明？什麼人來的？你香港人還有什麼面子？是時候移民了，我告訴你， 連D100都應該移民，要去哪裡？國際的，不是，現在我們是一個全球華人平台，你不讓我去搬到別處，離譜，你根本完全，你看那群記者是沒有尊嚴，所以不要說支持那群記者，香港媒體的確是有責任的，做這些事，我不停地這樣說，現在我們香港的記者，第一當份工打，第二樣東西看到的，你看到主流傳媒， 寫那些東西欺凌弱勢社群、埋堆、自我審查，不要經常跟我說打份工，打份工他不做，現在幾千人工，去沙沙賣化妝品好過做記者，做記者不可以抱著打份工的心態，這個不適合做這一行，不是，認識權貴，做了記者很威風，以為拿著筆、拿著本簿、拿著iPhone、拿著相機， 我理得你誰，喜歡屈你就屈你，接著見到有錢都咔咔咔，幾錢我去吃飯，幾錢我去喝茶，幾時帶我去吃燒羊，今年這記者就是這樣，對不起，很多同事，很多同事，很多老友都說不要再得罪記者了，大班，尤其是前線記者不得罪得的，動你的，動不動我，怎麼辦，你這班人我都看不起你這班人，我就是由頭到尾我都看不起 香港的記者，原因就是因為你自己不自重，如果自己自重的話，你今天聽了我說，就應該今天下午全部坐飛機回來，坐什麼房啊，到時他就欺負你了，人是這樣的，你不去做些事，尤其是中國人因為受儒家思想影響，中國人就很封建的，很軟儒的，樣樣東西都以為逆來順受，中庸之道， 但那些翻幫就是這樣想的，我在外國住得久，外國是這樣的，他推你一下，你推得退，以和為貴，他再推你一下，推到你落地為止，但你推回頭打一拳，他覺得尊重你，起碼你維護自己的尊嚴，尤其是這些翻幫，大哥，印尼、菲律賓，你現在香港人給印尼，我不是說看小這些人， 始終這些是發展中國家，第二件事，人家是不尊重你，兜巴蓋你，你就怎樣做，給左邊的人蓋，如果你用這件事來形容， 菲律賓人質時期是左向你左邊兜巴升了你一下接著對待你記者是右邊再升了你一把接著香港的記者若無其事像蒼蠅一樣翁翁翁是人對蒼蠅只會覺得厭惡更加找個蚊拍出來拍死你而已對嗎絕對對講起他的火力稍後再跟你討論我先講節交通 3月不召開正式問他不答你這4個字將心比己如果你自己的醫院環境是這麼骯髒你病了你是不是願意躺在這個環境裡面你收份表你都檢視你檢視你又接見他安排安排譬如我們接見小朋友的我們都有自己內部指引跟回內部指引來處理這麼多事情其實有住院的工作真的很重 You know that the decency is including not screaming. You do understand that? Well, I am just questioning. I'm not screaming, okay?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 the level of decency. Now, out! Fong波裡的茶杯 還聲於文 主持 鄭兼寒 黃德全 與文 受人見面就分外眼明但香港的政客就不是這樣我遲早做一個節目我在立法會的四年的黑暗日子我告訴你這班人跟梁振英沒有分別在立法會前你就看到他們這樣騎騎騎不是在前廳聽開會的時候以前我們立法會開會後期改了11點 早期是開3點之前大家吃完晚上就去前廳攤在那裡喝咖啡三五成群那些民主派的你以為很激進也好什麼都好那些就去黏著部長黏著官連那些鵪鶉官都黏的不是說局長助理秘書長都黏進去的然後又黏著建制派議員就在那裡說飲說食聽說人家說我船有多大我最近去哪裡玩來怎樣威風喝什麼美酒吃什麼美酒然後張宇仁或者那班富貴黨買了一堆蛋撻回來搶來吃很噁心的然後另外一邊一打個鐘進去開會爬爬爬攬頭攬鏡鞋又坐下 一見到鏡頭一拍著就兇神惡殺指著人家罵到他總統18代然後走出來未曾熄機就又抱著咔咔咔又說今晚去哪裡吃飯幾時請我吃飯幾時請我去李園門幾時請我去石澳俱樂部幾時上你的船很噁心的那些人做官的現在做特首的又是這麼壞一樣那麼賤 你看到他們走過去那個梁振英最差就是人還有四個人在那裡聊天根本老實說都沒有預理人家可能為什麼四個人走在一起呢有個新加坡有個還有什麼印尼泰國英國李顯龍李顯龍還有一個就是阿坤樂三個人在那裡聊天人在那裡聊天關你什麼事人家泰國 菲律賓新加坡在那裡聊什麼做你香港世界你這個人在那裡聊天是做咔咔咔人家看你不起你明不明他就是一個小朋友好像見到粉絲一樣好像我一次去喝陶謹申請喝結婚我跟兩個人在那裡聊天兩個都是政務官聊天一會兒就走了 我什麼事呢原來看到苗僑偉進來好像小粉絲那樣摸身摸勢 大哥啊一個是處長 一個就是AO 我們什麼人來的在明星的面前那時候剛好復出做了幾年前做了警察還是什麼戲很噁心的這班人 你未見過那些噁心人所以梁振英這種舉動我一點都不奇怪但當你的記者當你這個菲律賓人質事件還未能夠解決的時候 人家當你死的時候你再發生第二件事就在當地就是不給面子你了香港記者大聲老實說可能真是的這個我也說是一定是大聲過其他所有國家在採訪的記者這個一定會的第二件事香港記者是喜歡喝人的這個是事實來的還有喝人的是喝你的 所以現在人家就說你第一就說你沒禮貌第二件事現在最好笑就說你問話很示威好像喊口號但是一樣話一樣當人家這樣對待你趕你走指著指口指鼻罵你搶了你的記者證不得已還要找黑名單還要找警察拘捕你還要趕你不讓你住哪間酒店你還不走你是不是真的以為人家遞戒你出境你才走啊 現在已經遞戒出境的等於第一不讓你去採訪已經褫奪了你的採訪權對APEC會議那你留在那裡做什麼呢吃沙爹啊開記者會咯應該不是啊他留在那裡做什麼現在玩咯然後你住那間酒店你想就在那裡黏著其他記者在保安區裡面的酒店安全一點 譬如如果明天APEC出現在這裡開會 在這個會展開會然後所有記者住在新世界的海景酒店 或者Grand Hyatt 那兩間酒店再差一點對面有一間女青年會酒店那裡有三間酒店在那裡你住在三間酒店那裡可能是保安區你被人趕走了 想著其他記者駁了現在人家不給你在那裡住好了你連那樣渠道都沒有了還不走如果我是老闆我叫你回來你還在那裡做什麼你浪費錢不是啊如果我做老闆你浪費錢香港電台還被人監視他還有一件事香港電台也有份的有那你浪費公帑你拿我那些大把錢 你有些出些大把錢我們不要理啦你為什麼不回來我問你為什麼不回來你在那裡做什麼戲在那裡開心嗎被人兇一兇如果我們有記者在那裡如果黃德全在那裡我第一時間就叫他抗議第二就說你回來麻煩你叫其他人回來你快點運動 背過這個採訪這個採訪有什麼值得採訪究竟這個採訪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所以那些採訪應該事先應該給了任務給記者你去見到菲律賓總統的時候是不是會問這個問題記者不會自己突然之間去叫囂一定是採訪就有這個使命 給了那些記者即是採訪給那個命令要這樣做現在記者不能走又是採訪未下命令你作為一個前線的人上面你不下命令不敢走的有些什麼你要揹飛的所以這個問題回到他們媒體的老闆的問題就是行政管理一連串的問題於是老闆當然不會做只有那些記者 剛才我們昨天看新聞你都看到香港記者大聲但絕對不是示威那種很惡的一種語氣完全不是那樣東西我們採訪國家領導人的時候採訪以前的廣東軍元首級的人士的時候你離得遠的時候你的聲浪自然會大一點我問問題有沒有用字不當先沒有的正常發問 感受到什麼威脅呢你看看阿基諾我們現在電視在播阿基諾三世由頭至尾到記者問完他走為止他完全沒有面部表情都是在笑跟旁邊聊天完全沒有變過你受什麼威脅呢我感受不到任何威脅在這裡 這個將來是不是國際新聞記者要說採訪的禮儀呢 不准大聲叫囂，應該要在適當的場合，因為真是記者發文會的時候才可以循規蹈矩地發文。不是，人家簡直說你香港的記者不decent。什麼叫不decent？是很大的指控來的。不decent就是說你這個人沒有修養、沒有道德、什麼都沒有。這個是道德倫理的問題，這個已經不是一個rule。人家說你不decent，他不是說你不守規矩，現在說你不decent。 沒有體面、沒有修養、沒有道德、沒有禮貌，什麼都包括了，令人尷尬。梁振英現在出席記者會，他就自己解釋，他說跟菲律賓總統會面，面帶笑容是因為強迫所需要。我都有跟一個立法會議員談過的，我說你剛剛才罵到那個人，哇，狗血淋頭，我都覺得有點過分。哇，哥，為什麼你走出去抱著那個人，你又咔咔咔。 一樣話一樣，這個議事嘛，我們對人不對事，我頂你個肺，我說對事不對人，要對人啊，我說你根本你說話的時候你是對人的嘛，你走出來跟我說話對事不對人，你說什麼啊大哥，你現在就是了，他一定是這樣說的，禮貌啊，場合需要，你不需要走過去的嘛，現在沒有人騙你跟他坐在一起的嘛，是你主動你走過去的嘛，梁振英你為什麼不選擇走開呢？ 我見到坤樂在跟我又不想過去黑面，免得失禮香港人去可以這樣說，有其他人在，有英陸在，李顯龍在，我就走開，黏著康走過去看明星。你自己就說有什麼需要，有什麼需要，我現在告訴大家是完全沒有什麼需要，因為你沒有必要走過去，亦都沒有必要笑。 還有一件事,人家在聊天,你走過去,其中一個是你親家,走過去做什麼?通常我就避開的,我都不想見到他,很簡單的,是人都知道我跟周梁淑儀,他不理我,我不理他。如果周梁淑儀和我,我當他和,我一兩個我有得談的,譬如當你和李柱銘,和你彭飛在聊天,我不會走過去的嘛? 因為我不想見到周梁淑儀,又不好意思人家在聊天,打擾人,如果不是我跟他吵架,你令人尷尬,如果有規矩,我就不走過去,就這麼簡單,就不會走過去,還要笑,誰這樣對著周梁淑儀做什麼?人家不是大班,你平時跟別人水溝油,你見到別人就咔咔咔的意思,這些叫無恥,這些叫禮貌,這些叫不懂禮貌。 如果這個梁振英是知道什麼叫做合適的，即是適當的做法，就根本不走過去，沒有人叫你走過去的，現在鬼猛腳啊。你就算走過去，你都可以用你的身體語言來告訴他，你要表現。如果有種的人就會啦。 這個人就是沒有種的嘛，如果作為一個人，如果用英文說又沒有boss，又沒有guts，什麼都沒有，無知無能無心，還有笑得多肉酸，你看我看這張照片，還捏著那個下巴，什麼，就是一種沒有自信心的表現，你看到的，是完全沒有自信心的表現。現在說回記者，記者現在留在那裡做什麼，有什麼好處？ 我們找到記協沒有？聯絡中，現在不如我們聽聽現場記者會上說了些什麼。說了很久了，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根據慣例，我們不能夠每一個細節 在對方未同意的情況下我們是公開的，即是說他現在跟菲律賓佬談了一些事，不過慣例細節就未能公開。我當然知道你在做什麼，你閉門欺人，你跟這個前世總統說，喂，我很嚴重在香港，幫忙吧，如果你搞定，我又加了60元人工給你菲傭，你如果搞定，第一就取消黑旗，第二件事呢， 我們會跟菲律賓買多些東西，有什麼賣啊，有什麼可以益你啊，配音啊，梁振英畫面配你的聲音，就是這樣，你根本關了門，你躺在那裡，你跟菲律賓人有什麼說，你當然是藝人，你看這個壞樣子，你夠膽兇人，你兇我們就認識，你兇香港人就認識。 你夠膽兇個斌佬，有期望，誰對你有期望才行，不要聽，浪費時間，總之我告訴你，看到個衰樣，看到前面就看到後面就憎前面，看到樣子，看到前面就想後面在後面踢，不要說這些話了，說回幼稚園，很簡單的看到這個吳克儉 無心、無能、無遠見、無鬼用、無了道，是五毛，這麼簡單，大哥，他的數是全錯的，有多少學位現在就發現是不夠的，是的，當然了，我當你，我當他對，全香港有12萬個學位，我當14萬個學位的話，我們只有13萬個兒童，所以學位一定夠的，現在告訴你一件事，吳克儉 你看不到是北區的學位不夠嘛，那你要人做什麼，去西營盤上學啊，去數碼港上學啊，不行的嘛，大哥啊，第二件事你也看到了，現在最好笑的，政府就說，就會聯合派位，聯合派位是沒用的，現在你看到的問題是現在是排隊的問題嘛，你現在引起社會的恐慌嘛。 派一次，排一次，排一次，不用現在個家長排七次八次，拿一張票，拿一張票，不是這樣的意思，第日宣佈的時候派位是一次過派，派位是一次過派，你去申請的時候沒有這麼好，申請問題，不用排七八次拿一張票，是啊，他是同一個派位，你今天最大禍，大公報都動他，他面對一個星期以來千計的家長鍥而不捨地輪候， 幼稚園學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並未提出有效的對策，他昨天第一次公開本地及跨境學童分區數字，就說北區和屯門的幼稚園學位供求平衡，家長就不用擔心，但教育局估算明年北區入讀幼兒班人數就會比今年更加少，吳克儉就沒有解釋怎麼計算出來， 以及被問到每一級實際有多少學位的時候，吳克儉亦都沒有回應，於是乎在記者追問之下，才第一次承認北區幼兒學位可能不足，前言不對後語，立即被人問多兩問，同時吳克儉亦承認沒有考慮到家長盲目報讀的問題，但始終沒有承諾報讀學生獲派的學位，這是大功動，這樣就玩完了。 排隊是一個雪球的效應，開始大家有些家長未必去排隊，新聞不斷報道說這裡500個人，收250人都有2000人來排，未必收到他，你2000人當中未必收到，一定會再排第二間學校的。現在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天第一次公佈下年接近邊境地區的幼稚園學童需求的數字，他指出其中北區預計入讀幼兒班K1的學童 就4000個，而供應呢，有3900啦，4000左右啦，你連一個部長，你可以沒有掌握不到實際數字的，這樣是靠估的，原來吳克儉不單止不得掂，原來他是一個靠估的，他說相信供應的充足，他相信，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做政策的人， 影響到民生的問題上是用他的直覺去認為他相信，這樣就解決了問題了。不過數字反映跨境學童一旦教育期為多，北區幼稚園即會供不應求，政府的消息就說，這份是梁粉報來的，明報，局方今天會跟北區幼稚園校長開會，爭取共識明年統一 在一段時間裏放榜公佈取錄的結果，他這個不是解決報名的問題，只是統一放榜，然後要求家長在1至2個星期內確認學位，等放學位出來， 參考有關的數據，這個數據在哪裡來的，沒有人知道。過往的實數，這個過往的實數是有的，但問題就是入境處其實針對於跨區的合同，是有的數字，是跟他公佈的，是不同的，是多過於他的，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大家都知道是籠B的，籠B的效應是明年一定會多過今年，他為什麼說明年會少過今年呢？他參考過的數據，他說明年會少過今年，你說不說得通先？ 3月，唔召開，正式問佢唔答你，呢4個字，將心比己。咁如果你自己嗰個醫院環境係咁污糟邋遢，你病咗，你係咪願意瞓喺呢個環境裏邊咧？嗱，你收份表你都要檢視啦，你檢視你又接見佢安排啦，安排咁譬如我哋接見小朋友嘅，我哋都有自己內部指引噶嘛，咁跟翻啲內部指引嚟處理咁多事情，其實有住院嘅工作真係好重咯。 You know that the decency is including not screaming. You do understand that? Well, I am just questioning. I'm not screaming, okay?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 the level of decency. Now, out! 要解決幼稚園，尤其是在北區跨區學童這個問題，我昨天都說過了，是一個辦法，就是用聯招，尤其是在北區，你亦都未必需要擴展到全香港，可以找北區，我們做一個試點，就做一個聯招，聯招就不是本地人。 是在本地居住的香港人，那些學童去報讀幼稚園，可以給你好像大學那樣，可以給你第一志願、第二志願、第三志願，亦都可以學美國 Common App 那樣，可以講明有一個叫優先取錄，如果你取錄了你，譬如說我要去鳳溪的，如果鳳溪取錄了我，你就一定要讀，如果你不讀就沒有學位給你了。 你可以要求優先取錄，接著那些不是住在香港的，不是住在境內的學童的香港人，就是所謂非聯招。非聯招很簡單，當聯招那些派了位的時候，剩了幾個位，就給非聯招那些，沒有人說你的，我不是說根據你父母是不是香港人，我都不理你雙非的身份。 最重要是擺脫了，你不要理會什麼非、什麼非、單非好、雙非好、三非好，最重要是那個學童本身是香港人，擁有香港居留權，是有權利享有香港免費教育，那些，但是你就分開境內及境外，住在境外的當然就一定不可能跟境內 的學童體齊的權益很簡單，這個又被人說歧視了，沒有歧視的，我沒有歧視到種族的歧視，我是說境內和境外，我沒有歧視你，境內是要優先的，因為有納稅，我們的學校免費教育，學券制，現在幼稚園學券制是納稅人給錢的，有什麼歧視，我看不到有任何歧視，不過問題 一定行不通，等於限奶令，等於港人港地，如果你這樣做，王光亞又出聲了嘛。到時都是凹凹點的，只不過現在4000個家長周圍哄哄轉，不用的，你聯招不用，你跟志願，但問題是他又說你傷害了我們內地人的感受，現在我們香港人做事，我們是為內地人做事的，如果我不給水你喝，你喝屎水吧。 我不給菜你吃，你吃草吧，我不派自由行來 但聯招一定要做的，否則那四千個家長排完一度又排到排七八度，自己辛苦，他們都應該會贊同這個制度。不是啊，反對是大陸的官啊，黨委書記啊，就去跟指著梁振英來罵，就不是說你不decent啊，你白癡啊，他的孫子一定有得讀的，他的孫子就不用理了，你想創你的心啊。 只不過幼稚園都有排名，有些好一點，有些沒那麼好，一定是這樣的。於是大家都爭相去一些有機會派讀小一，現在是在想小一，想中一，現在一次過一起去，某些幼稚園升某些名的小一，數額是多一點的，於是大家擠了去鳳溪，於是大家有2000人爭250個排位，所以這個證明聯招是大家都是有些幼稚園排位。 這是我的提議，你不一定要的，但他不會這樣做，你不會做的，我有證據的。所以就有一樣，小學和中學因為做了聯招，你找吳克健，吳克健今早在港台說，他說幼稚園的學額是足夠的，包括你家長抵死，誰叫你報那麼多間學校，北區也是。 政府一直掌握數據，只不過是不同的階段有突發的事件發生，所以才令人問。天災人禍，小一夠足夠了，永遠不是他的錯，這個政府永遠不是他的錯，有什麼錯是社會的錯， 家長的錯，怕沒有學位讀，我們不需要教育局局長，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們的問題的話，還有也不需要他，誰告訴我們需要他有 沒有人需要他，除了他自己需要自己之外，有什麼人會需要他？他的家人需要他。梁振英需要他，還有什麼人需要他？沒有人需要他。你剛才說現在是在談小學、中學，你看現在政府連一個幼稚園都解決不了，小學、中學 是未來更加大的一個暴力，當這班小朋友全部來香港讀書的話，北區重大件事那時候已經有出了，已經在申請津貼各方面的東西，你將來醫療，你所有有關一系列的問題全部都在爆緊。所以香港經常說人口政策 怎樣去做好呢？這個政府一定要跟我們交代，無論是教育，現在先講教育，你剛才再延伸到醫療和社福，教育的問題已經見到，第一次已經一團糟了。現在講幼稚園的問題，有個俗語說這是小兒科，而這個特區政府連這麼小兒科的東西都搞不定，你期望他搞什麼？這個政府是沒有希望的，現在香港這個政府。 你明明有一個最優秀的公務員隊伍，一個最好、最傳統、最良好的管理，我們有制度、有人才，但你被梁振英一個人摧毀了整個制度，所以說這些就叫劣幣驅逐良幣，這些就是一顆曱甴屎掉到粥裡不用吃，你有個梁振英，香港就玩完了。 就是因為禮崩樂壞，他做事從來不講規矩，現在你被人喝，記者，你又要講回記者，你被人喝你走，你看看這個星島，這個是什麼，這張什麼報紙，這個應該是明報，看看樣子。亞太經合組織APEC93年起，這個是蘋果，由不同的成員國主辦會議， 由當地政府和商界聯手籌辦，前日香港記者離開會場，正正就是所謂峰會的主席，是印尼的能源集團的主席，一個生意佬。至於明年9月在香港舉行的財長級會議，政府就未正面回應保安和採訪安排的負責單位，記協就希望說 當國能夠作出明智的安排，你記協是不是廢的？這件事還未搞定，明年亞太經合會議的財長會議在香港舉行，你就不去理會現在的事，就去跟香港政府說，明年你怎麼搞，你不用擔心，香港一定不會有個人夠膽出來指手劃腳，情願拉了你後巷那裡是另一回事。<笑> 那些就對待自己人的那些就對待外面他又不敢了不是現在問題就是你記者本身自己不去爭氣這就是爭不爭氣的問題你看到梁振英你說他這是什麼人來的黑金政治我問你如果有人擺酒我問你黃德全如果有一個很盛大的婚宴出席的人又非富則貴 有區議員有鋤頭紳士有鄉委會的主席我問你是不是應該是一個喜事如果有這樣的喜事突然間警方要出動新界北總區反黑組去現場監控我問你是不是警方現在說警方是不是已經鎖定了認為這個聚會 這個大喜慶是涉及黑社會活動肯定是警方認為是現在再說了有些什麼人出面呢原來有一大班支持梁振英的人出面梁振英在八月天水圍維穩騷第一炮彈出了一批挺涼的身勢力就是那些黑色涼粉包括當日號召天水圍 五條屋邨人馬動場的曾樹和低調幕後指揮的四眼民帶隊指罵反糧市民的農師隊負責人陳家輝現在看到這班人昨天就有去喝但是就有反黑組在那裡夾著我說這班是好人還是壞人我問你都不用說了都不用審但梁振英就黏在這班人我問你這個特區政府 香港地還有沒有規矩還有沒有法律的呢我們不是說法治的呢我們香港是不是在說一件事說我們香港是一個重視司法的地方重視治安的地方你那些權貴尤其是特首找一班這樣的人來撐他這個什麼特首來的這不是一個沒有品的人一個壞人咯 再加上看到他不爭氣的第一菲律賓人質事件三年下來阿爾奉承好像在那裡喂算了跟他絕交吧我們說那麼多話浪費氣了我們現在電話旁邊 有幾協的主席岑以蘭早晨早晨大班早晨你好黃德全和宇文在這裡早晨你好你好兩位好其實我想請教一下一件事大家在電視都不用說什麼了一個鏡頭已經代表一切了我們記者在印尼亞太經合會議被人不禮貌對待和粗暴對待 另外甚至被列為黑名單甚至被趕離酒店 我想問一下為什麼這班香港的記者總共有多少人 大家有多少人的通知昨天就說了昨天有一個安全受威脅我不知道他們今日就發生什麼事昨天有些官員來酒店我們見到事件都沒有平息過越來越惡化我們已經昨天給了一封信梁振英下午就給了他叫他們你也跟回香港記者 做一些事情,因為我們都被人踩到上心口 叫他嚴正跟大會交涉 但到現在為止,我們都 任何即是他任何的回应啊，冚唪唥都没有的。但主席，我想问一样嘢，点解我问你，我哋有几多记者喺嗰度噶啦？如果冇100人，有几十人啦，我谂系嘛？有几十人噶啦，一定有咁大嘅会里边。点解喺当地？点解佢哋有冇联络多其他记者、其他国家嘅记者啊，或者组织啊？有冇联络佢哋要求大家撑呢香港记者咧？ 表示對這個當局的做法抗議，有沒有這樣做呢？有些國際記者的組織應該聯絡了印尼記者協會那邊，我們今天再追蹤進展，看他們去到哪裡，甚至如果香港記者那邊有什麼行動，也有當地的新聞團體可能會 出手來協助。但為什麼直到今日為止還未見到他們在當地有任何抗議行動？我們記者不能做一個主動，我只是問，我想問，大家都是同行，人必先無而後人無之，起碼都有一個抗議行動。第一，好像逆來順受，還有一件事，為什麼不全部拉隊回來香港？ 為什麼不背那這個採訪呢？我都不明白，還有什麼有什麼這麼迫切的需要在採訪一個沒有意思，連奧巴馬都沒有去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這個是跟公眾利益無關的，你們香港記者不採訪一定可以在外面，我們看到的，有CNN，有其他電視會有cover的，我們有通訊社，我們不需要實地去採訪的，你又看到梁振英 去到那裏對著人咔咔咔，沒有料到就更加不需要跟著採訪他。唯一香港記者如果拉隊杯葛，唯一受害的拍梁振英咔咔咔，拍不到，他咔咔咔都不用拍了，還有什麼比昨天更差？除非你告訴我你們收到料，梁振英明天會跪在那裏，哎呀， 阿君樂三世的，如果不是都沒什麼料到的，什麼壞的新聞都沒有了，我們去辨識的嘛。不是啊，這個問題就是問題，記者有尊嚴的嘛。記者有尊嚴的嘛，你實在可憐人。所以我們呼籲，希望行家今天下午跟我們一起去到印尼，我認為沒用的。第一步我們要抗議的啦。 但你們記協有沒有聯絡當地的，在現場的香港 媒體也好，或者是外國的記者媒體也好，我們通過香港他們涉及事件的香港的新聞機構的負責人去了解所有的事件。岑老師，我想問一下你們記協，另外國際的組織，我們昨天已經跟他們通過電話，他們也會就著這件事聯繫國際新聞 就是說就兩點就去兩個的領事館那裏做出這個抗議行動了，我希望真是眾志成城，香港新聞界 有什麼眾志成城？被人套到口水套到懷裏面都不拉隊走人，接著你走在香港真是抗議，這些難聽說，主席難聽說真是沒有口說做這些事，在當地不去抗議，在香港就抗議，機會成本差不多計算過思路了，走去香港的領事館抗議有什麼作用？沒有作用的。 至少你會不會作用呢？唯一有作用的呢，就是拉隊。你剛才說在香港會有抗議行動，但會不會同步在當地都會有類似的行動呢？ 各位先生小姐，問題我們不是通過香港他們 涉及事件的新聞媒體去做遊行，我們不是記協，是代表記協。陳老師，你有沒有表達或者要求當地的香港的媒體和國際媒體來做這件事？我們已經聯絡了，剛才說了，聯絡了一些國際的記者組織，他們亦都是 向有關的單位或者當地的新聞記者協會的組織去做事。不過有一件事，我不跟你爭論，陳彥，有一件事為何不去埋特首辦採訪？我認為我和你有不同意見，但問題是為何不去埋特首辦和政府新聞處抗議？ 他完全沒有出聲去保障我們的權益，那你就是門口狗，你為何不去政府新聞處抗議？抗議不怕多，禮多人不壞，甚至可以說記協為何不派人去巴厘島？我覺得埋會拉隊走人還去幫他。 有沒有搞錯？原來在巴厘島，我懷疑記者在那裡好玩，陽光空氣，幾大都不回來了，在那裡走。我直接是這樣說，我們專業的記者，專業就走了。如果我是專業記者，我走鬼了。是你的定義而已。我的定義不是的，這個世界有一樣叫普世價值，被人不斷兜巴蓋，吐口水都不反抗，我就看不到還有什麼意思。 不謝謝你，多謝你，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去印尼領事館抗議還要在香港的範圍裏面這是很安全的系數非常高你是做show的表達關注那些記者現在在巴厘島很開心如果我有記者那裡我叫你回來還在那裡彈在那裡吃不用工作了還過癮就去游泳吧公費旅遊吧剛剛阿湯 阿湯最流行的了又公費旅行都不知道幾年沒去過旅行了真是好麻煩叔叔三月吳兆開正式問他吳答你這四個字將心比己如果你自己的醫院環境是這麼骯髒你病了你是不是願意躺在這個環境裡面呢 你收份表你都檢視啦你檢視你又接見他安排啦安排譬如我們接見小朋友的我們都有自己內部指引的嘛跟回內部指引來處理這麼多事情其實有住院的工作真的很重 You know that the decency is including not screaming You do understand that? Well, I am just questioning I'm not screaming, okay?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 the level of decency Now, out!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寒黃德全宇文《紐約時報》記者Dan中国游客现在令到世界不同国家又爱又恨他题目就说中国的强国游客列为全球最不受欢迎的游客认为他们去到哪里旅游的话都令人讨厌的究竟他们犯错什么错误呢归纳来说有六项的罪名没文化高谈阔论怕蚀底争先恐后自私还有呢 公民教育不夠,很多時大小便很不文明。文章這樣寫的,他說二次大戰之後,醜陋的美國人用他們很大聲說話,他們的網球鞋,嚇到歐洲人和亞洲人。 几十年之后，日本的游客去到世界不同地方都摆出V字胜利的手势在拍照。现在轮到中国人了，我们的强国游客了，去到哪里都好像有麻烦，不是那么受欢迎。譬如这么说，他们在一些名店街上争先恐后，对于当地的食物不尊重。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说上年有8300万的中国大陆游客在国外消费了102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人加上德国人总的旅游消费，都挺令人害怕的。中国游客的数量令他们成为不受欢迎的游客，简单来说，他们喜欢打尖。 中国大陆游客通常带着大批的现金、钱，而且对于外国的风俗习惯，不尊重、未必会熟悉，也都不欣赏。他们争先恐后，凡亲旅游大巴停下了，就扑到这么下车，没有任何排队的概念。在今年的春天，泰国的网络留言板总结了对于这批强国游客的不满。网友批评中国游客 一定去到哪里大声喧哗，在公共地方随地吐痰又有。文章当中值得留意的就是，他比较过美国游客、日本游客和现在强国游客一个文化历史的演变。由从前的美国人，由从前的日本人，到现在中国游客刚刚富裕起来，他们未必懂英文。 他们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当中，历史因为中国曾经和历史与世隔绝，所以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在北京著名的博客作者就说，中国是一个没有法制、教育程度很低，但是很有钱的社会。这个落差、这个状态对于整个世界都是有损害的。虽然中国人有种种的失态，但是不同国家都争着做生意，希望吸引到中国游客。 在韩国的婚礼公司，为了吸引中国夫妇，在广泛流传的江南 style的启发性广告当中， 就说你来吧，我准备一些奢华的庆祝仪式，有那么夸就得那么夸。 好了，悉尼那边就建了一个中国的出来公园， 都不便宜的，4亿5千美元。 它就完全copycat， 全程仿效着紫禁城的大门，以及兴建了一座9层高的佛寺。 好了，法国那边在做什么呢？ 法国成为了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其中一个旅游地点。 2012年到访法国中国的中国游客 有140万人， 法国现在一步一步希望加回自己的吸引力。法国的巴黎官方最近向服务业提交一本手册，上面写明普通话用语的发音， 还有给少少文化上的建议，等当地法国的服务人员希望尽量服务好中国游客。评论又说，中国人在国外的不文明行为应该归咎于共产党混乱的统治。他说，整整一代人受到教育，就是注意修养和举止，就是资产阶级做派。虽然中国人现在对西方思想观念的态度更加开放了， 但是他们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的时候，并不能够完全体现出对于这种观念的理解和接受。简单来说，他们不重视，也不懂得，也不认识其他民族的礼节。他们认为，只要有钱，外国人都是要对我卑躬屈膝的。《纳什报》文章又批评到，虽然强国旅客去到哪里不受欢迎，简单来说，抽烟是一个问题。 很多宾馆、酒店、住宿都留意到中国人比较习惯在房间里抽烟，这造成不同的公民教育问题。但是中国游客经常发现自己被无良的旅行社欺骗。 2009年在跟团一个星期的泰国游当中，旅行员当中有人拒绝参加费用高昂的旅行项目， 譬如坐快艇和听音乐会。 其中有不同的强国游客投诉被欺压，搞到当地的导游还将他们关在旅店的房间当中做惩罚。另外，文章又批评到，简单来说，中国的游客不太尊重当地的文化。他们没有文化的时候，譬如欧洲的时间，强国游客有很多不懂得艺术的，有些还在女性的雕像之前摆出不雅的动作。 他们比较自私，很多时挂着自己享受，不理会当地的规矩，亦有很多不文明，譬如大小便。又或者他们不太懂得认识当地的食物文化。简单来说，《纽约时报》文章批评，有些旅客去到外国都是要希望吃到饭，他们认为看到饭感动流涕。 到此一游，1,300万的强国人一年内去到全世界旅游，消费1,220亿人民币消费，很多国家。这个世界就这样了，这叫做向钱看，另外一件事就是跪地弃猪乸，又争这些油，但又恨他们的钱。 所以托大班浩先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都费事讲那么多浪费时间。问题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你的强国人，你有钱就怎样，你去到哪里，人家是鄙视你，你明白吗？人家不是对你有这个尊重，还有你那种旅游不是带你一些文明。 你明白吗？不是带来的，通常一些旅行，一些旅客除了你带来当地的经济贡献之外，有些文化的交流。但现在去到你是去践踏人家文化，是完全除了拿到你的钱之外，人家国家都要付出，有资源，但是得不到任何其他的界外的好处。 除了金錢外，還要是負面的，另外一件我告訴你，通常旅客就是一個國民外交。如果你靠你這班人做國民外交，中國人就站都沒得站。其中剛才有一張照片很深刻印象，就是一個雕像，有女士專門有些不雅的動作對著她胸部，於是其他外國遊客就眼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睛 他們會不會有受賄的成分什麼都不做，我看的受賄不是一定說他有金錢交易，因為我們香港的高官是高薪養廉，他們很辛苦的，我覺得有時候物質和升官都可以有任何的，有任何的，你看過ICAC專員湯顯明現在做到這麼醜陋不堪，我們有什麼不可以質疑這個情況呢？這個政府的管治我們怎麼可以信賴呢？我們是不是要看著香港是這麼沉淪，我們不能救呢？ 香港已經沉淪了，現在我們是不是要自救呢？你說得很對，要自救，怎樣自救？這些香港人全部都要開始想，佔中也是其中一個方法，我希望香港市民真的要睜開我們的眼睛，看清楚現在的形勢，我們要不要 真的好像大陸以前那樣，無端端有班人頭頭都很信中共，他們把口諗他有的，什麼都騙你的，是不是要好像以前那樣，然後有朝一日睡醒，原來什麼都沒有。現在我們都說已經睡醒了，很多我們的聽眾都可能 在選舉期間對梁振英都有些好感，我想如果現在都仍然未曾醒覺的話，那真是對不起了，你就是一個無知、無遠見、無良、無心，什麼都沒有的人，還是害人的人。好，多謝電話，無知無知，多謝你啊，黃女士。你說吃東西 搭飛機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安全的問題，因為飛機飛上高空之後十幾個小時是長期的機，如果有什麼旅客有不適的話，譬如尤其是食物，如果中毒的話，如果肚子餓的話，根本廁所就不夠應付，所以有時有些飛機壞了廁所要飛回轉頭，或者甚至乎要去其他地方 降落的就是因為應付不足夠廁所應付不到旅客的需要，但竟然我都是真的好東西，我未聽過你說食物中毒會有，但飛機餐被過期旅客吃的，我想這個都是一百歲不死有新聞聽。中國國際航空即是CA，前日由新疆 富爾勒市飛機北京的CA-1268號班機上，懷疑因為飛機餐過期導致機上30個旅客不適，其中20個人肚餓，要在飛機走廊上排隊輪流去廁所，他們又不會就地解決，這件事又挺好。有旅客投訴落機之後， 航空公司沒有人跟進處理，各項昨日回應就說是包裝袋的人數誇大，現在就賴乘客張小姐和她老公和小朋友坐在第一排，當日下午5時空姐開始派晚餐，她們第一排拿了食物之後，姓張的老公和兒子吃完晚餐的牛肉燒餅之後，隔壁座位的乘客就發現牛肉燒餅居然過期，包裝袋上第一行印著1302929，第二行印著13102，這就說明了 已經過期了4天，張小姐就說她立刻叫空中服務員、機艙服務員，希望她告訴其他乘客，她有功德心，收回牛肉燒餅。當時空姐剛剛好走到最後一排，發放晚餐，剛剛派完了，派到最後一行了。 但那個承務長就說他可以為張小姐換東西，但就不能夠收回燒餅，還有他需要跟機長商量，還要聯繫地面，即是說誰出聲我幫你換的最多，其他人就沒那麼多事了，對吧？他希望他理解，不過他就不明白食物過期 是不是應該立刻告訴其他乘客，這是不是應該每一個人應該做的事呢？但健身文，大班你又教他看新聞，他說張的丈夫和孩子也開始肚痛，接著就肚痛了。為什麼呢？他發現了一件事，原來印錯日子都可以令人肚痛的，食物過期令人肚痛，印錯日子一樣令人肚痛。如果你接受各行的解釋， 印錯日子就應該沒有人肚痛，譬如很簡單，這班機有班刁民坐飛機發現食物過期投訴，投訴不果，但沒有人肚痛，那就沒事了，那你的航空公司就解釋了，我印錯日子而已，那你還可以理解，有一個合理的懷疑，但這個世界沒有考核的，印錯日子又有大班人肚餓肚瀉， 那還有什麼解釋呢？原來這個生產商是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這間公司香港的美心集團都有份，跟內地是合資的。問題就是所有航空公司其中一件最重要的就是食物供應，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飛機飛了上去，如果乘客有什麼三長兩短，是會影響航班的。所以食物安全、飛機餐 所以食物的安全、飛機餐那種是研究過了，有了你如果去參觀過飛機餐供應商的廚房，是大到無倫。年輕的時候很期望吃飛機餐。第二件事還有一個實驗室，是檢驗食物的。現在發現原來在國內他們不注重航空食物的安全，更差於地面。 乘客接到飛機餐的時候都是預先包裝好食物，因此很多人都認為航空食品應該受地面法規食品安全法監管，但事實上航空食品被視為航空公司的集體配餐，不單獨出售，而配餐的定義和食肆的餐飲一樣，具有這個即時性，只要監管生產的環節，所以這個質監檢驗檢疫部門 要管理的全國100間航空食品或配餐公司，食品都出廠就靠航空公司自律。告訴你，你坐國內的航空公司最好不要吃東西，自己買一些東西吃，分分鐘搞到一副都是很尷尬的。現在我們電話旁邊另外一位聽眾，洪先生，洪先生早晨。 早晨，洪先生，早晨，我想說一說香港記者在印尼不單止在現場被人驅趕，現在就連酒店都要趕走他。這件事一次又一次地羞辱你香港記者，我覺得就好像我在最近網上看港女連車港南十四巴掌，其中有個網民留言說得最有道理， 很多謝你為我們重重地出手教訓了刁盡香港人男士的假的沒有尊嚴的港男，他說麻煩，我覺得他說得很對，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其他人看得很在肉緊， 有什麼意思？我們等記者在肉緊， 你被人在會場被印尼的女保安不斷叫你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勾

我就不参加你的经合会议，杯葛你，等你留下那些外国的嘉宾，望着印尼政府，你们做什么，搞到这样，不行的吗？既然我们习总都不觉得。 如果美国记者被人这样驱赶，你猜奥巴马会不会出声？不出声了，知不知道？既然你习总都不觉得，我们香港记者被人这样侮辱，你都不觉得你没面子，不觉得你的面子是被人扯着头发跪在地上那里，被人狂车，你十分气。 好了，麻烦你了，下次节目时间又够了，看个记者一会儿是否抗议的时候，怎么样？ 今晚这个风波里的自由风都是由我主持的，再继续，再继续，美国的东西，还有如果大家想听我们说什么，都可以上Facebook投下。